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是同步播出的，当然呢您呢要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我们这个听听 FM。 嗯，还没几天又要过年了， 那弹指一挥间呢， 是不是 这一年就过了 啊？大家一到这个时候就比较开心，一是过年回家能团聚，好多家人有的都一年没见了，是不是？那天我看有一人开玩笑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亲人和朋友，是活在手机的通讯录里的，是不是？ 不是吧？还有视频， 还有朋友圈里啊， 视频， 真人不怎么见得着了。然后到过年的时候，方方面面的朋友亲戚都得 聚聚 聚聚，是不是？ 小走动一下， 哎，肯定得联络一下感情。 是， 还有就是。到年底各公司都会开一个什么联欢会啊之类的，那个小小不言的抽个奖，当然人家有的公司手笔比较大，抽那个奖也比较诱人啊，又是一份惊喜，当然也是同事之间联络联络感情，对吧，汇报汇报今年的工作，还有一笔那个年终奖，是不是？ 但是我倒是在此得提醒各大公司的领导们啊，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大家到年底的时候这种就别办了 哦， 但是年终奖还是可以发的嘛？ 啊，对，把那个办年会的钱呀折现， 哎，就说这 是不是？ 哎，节省出来， 然后那个弄一点什么线上抽奖， 哎呦呵， 是不是？奖品就不要少了。 你以为双色球了？ 哎，奖品不要少，晚会可以不搞，大家可以不排节目了， 是 对吧？然后那个该抽奖抽奖，大家高高兴兴的过个年， 是 年终奖稍微多发一点，在能力范围内 是 多发一点，大家高兴高兴。还有一部分朋友现在开始计划，说要开始买票了， 哎，对对对，火车票，火车票， 对不对？ 哎，是是是， 这时候好多的那个抢票软件，就又都蹦出来了，有的也是让你，比如10块钱加个会员，谁帮你助个力什么的。王维因为从来没有过过年回家抢票这个经历， 是 我去年，哎，不对，不是去年了，前一阵儿，也是碰到一个节点，我想出去一趟，抢了一个票，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些个抢票软件，我说我用一次吧，因为我他们老有人给我发说帮我砍一刀或者什么帮我助个力什么那种，你也收到过这种吧？这微信，我说这个有用吗？我试了一次，我是两个软件同时开，就是某一个大家都用的那个抢票的那个那个软件，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官方的12306，我两个都用了，我发现呀，你要说各有利弊，它也算各有利弊，就是12306你同时能买的票是有限的，比如说你一天之内你只能，比如同一个往返地的这个你只能买个2张，好像就差不多了，另外那个软件呢你可以买很多张，就是买4张买5张都行，反正你那钱夸夸就先预存在那儿，但是后来我发现你那个看似你占了很多个坑，但是最后每一个坑能拔起来萝卜的几率非常小，只是他跟你说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但是也买不上。然后12306那个呢，虽然你感觉你只占2个坑，但是买到的几率比那个相对还要高，后来我发现啊，可能他就是一个一个是一级代理，一个是二级代理，就是他那个最后也是通过12306那个系统来买，你呢直接用12306系统，等于你直接就一手代理了，所以在速度上可能比那个还要快，而且他所谓的什么加速啊什么的，我发现12306我在那上头买不着的，在那上头同时也买不着，不存在说你比我加速一下，我这边买不着，那边就买着了， 对， 所以都不是太可信。 当然了，12306也提醒大家啊，如遇所需车次，惜别没票，可在线排队候补。 对， 当对应的车次惜别有退票的时候，系统将自动就帮你买了。 对， 不过真心话啊，现在有这种购票的 的网站和途径，大家可以有序的去买。 嗯， 好多年前我帮朋友的忙， 排过队， 那真是排大队去买票 啊、 真的是。 嗯， 我记得那次买票是在，现在你回家坐火车的那儿。 哦哦，北京北站 啊、西直门， 西直门， 哎，就在那儿。那、 啊、 原来那儿绿皮车。都是基本上 那车很少， 哎，是是 非常少， 是奔北边那边走的、嗯、啊，然后在那儿帮人买票。我们是相当于早上起来，比如说早上起来7点， 嗯， 开始开窗卖、 嗯，你得半夜去，对吧？ 那真是真是半夜去、 啊， 我就记得那次，嚯，披星戴月，我们四个人， 嗯， 就去那儿排着队， 嗯， 嚯，那人排的哟， 你到那儿以后发现。更有早来人， 我这说的 道君行早， 说的是呢。 是是 哎呦，就这一宿 啊、 嗯！但是我们正好就一个人对应买一张票， 啊、排上了 啊！对呀、啊， 这还算不错的呢。 那就是啊， 好多排夜那时候排不上的，大有人在嘛。 啊， 后来咱们铁路不是集中的打击那个什么黄牛呀、 票 贩 子，是是是。 现在大家在网上买， 嗯， 相对我觉得就已经透明多了， 啊、 而且也方便多了。 是, 是，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是 是不是？ 是。 而且我这两年买票啊，我自己还总结出一些小经验、 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多朋友啊，发现短途经常没票， 啊 长一点就有票。 哦， 哎，这个是我，因为你看，我一直坐火车回张家口。我们那条线上，是张家口大同，原来我坐的一趟车， 你那是属于途经张家口 K615。原来我老坐那是最在没有那个高铁之前是最快的一个车。我当时就发现，买到张家口没有票，买到大同就有票。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经济相对充，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到张家口30，到大同60，我觉得我回去也不是太频繁，这30块钱我能承受，我就那个买一个60的，起码我回去了。哎，大家现在那个，我发现这个规律啊，在买所谓的高铁票上也成立，因为现在你看我回张家口，它也是到什么呼和浩特，最终点站有好多的车啊，你买到张家口，或者是到张家口。在北京和张家口中间还有很多小站，什么怀来呀、清河呀那些站还有很多。 嗯， 你要单买这个小站呢，可能几率更少，就那个票更少。你买到张家口还没票，那你就再往后买一站，再往后买一站，可能多个10块8块的，没准有了。没有，再往后买一站，基本就差不多了。 哎呀， 这个也是一个能买到票的 方法 小技巧啊，但是就是稍微多花一点点钱，但是在过年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多花个30-50的，我觉得对于大家现在来说都不是啥问题了。 只要能买到， 哎， 就 是好事儿。 哎，是的，是的啊，在11月底的时候，媒体启动新能源汽车东测项目，测试对象包含纯电动、混合动力的车以及增程式电动车，涵盖41款自主、合资与进口新能源车，其中的纯电的汽车是34款。测试场地呢是中汽中心呼伦贝尔冬季汽车测试场。哇，那肯定特别冷啊！测试的时间呢是当地最低气温低于-15度了。测试的项目呢包含续航里程、充电速度、空调制暖速度、冷启动等等。续航里程测试的方法统一为提前一天将车辆充满电，在车库当中静置一个晚上。第二天由一名驾驶人员驾驶车辆完成高速路况、城市路况以及综合路况的行驶。测试过程当中呢，车辆的驾驶的模式统一设定为最经济的驾驶模式，而且动能回收调至最大，轮胎呢为推荐的胎压，空调的温度设定为24度，自动记录测试过程当中的续航变化，直到续航里程归零。34款纯电动车型当中，只有10款车型的低温工况续航超过了标准续航的50%。 哎呀， 其中50宏光实测续航达到了标准续航的60.71%。 哎呀， 这个达成率很高啊！ 啊， 要不然被很多人称为神车呢。 嗯。 奥迪易创以58.56%达成率位列第二，标准续航呢达到了670公里的蔚来 EC6 以316公里的成绩成为了唯一一款实测续航超过300公里的车型。 嗯， 有23款产品的实测续航不到标准续航的 50%， 其中广汽的埃安两款标称啊续航超过600公里的产品 ,INV 和 INS 分别跑出了227和232。你想这得跌了多少？ 40%左右。 哎，续航达成率分别是 37.71% 和 38.68%。在欧洲大获好评的大众 ID3, 续航达成率呢是 38.91%。威马 W6, 标准续航里程是520，但是实测续航 184.1%, 达成率 35.4%。此外呢还有欧拉黑猫、领跑 T03, 反正实测续航达成率都不到40%吧。 所以你看在北方我觉得电动车还是很多朋友就是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吧。 对对。 你像这些如果人家是在南方不存在了。 嗯， 是吧，人家那个常年的最低温度都在0度以上的地方。 对，没问题。 人家开电动车一点不会担心。 嗯， 就是咱们这些北方一旦低于零下以后大家确实这个用电焦虑，而且是这么看成绩最好的才50%多60%。这个让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心里通通打鼓。 是这样的。 嗯， 这也是很多买电动车朋友最担心的地方吧。 对。 但是呢我倒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池技术的发展， 嗯， 未来一定会有所改变。你比如说我这两天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提到了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蔚来。 嗯， 蔚来这款车前些天的对他们进行了一个专访，因为他们新推出了相当于一款车， 嗯， 但是配备相当于一个高配一个低配。 嗯， 那其中的低配车呢是续航里程超过了560， 嗯， 然后大概入门价是32万左右吧，我没记太清楚。说另外一款是高配的，续航里程1000。 我有。 当然多少钱我忘了。 啊， 那也就是说如果续航里程达到1000了， 啊， 就算到了很冷的地方， 50% 跌50%还500公里呢， 啊， 够了 够了， 没有问题。 啊， 所以我相信以后比如说电池说啊能续航超过1000的大有人在。 哎， 所以啊，真的咱俩买电动车指日可待啊， 指日可待。而且我觉得它现在比手机好的一个点就是很多手机在特别冷的环境下就自动关机。 嗯， 是不是？ 嗯，当然 就掉没了。 当然了， 哎，电动车起码就算剩30%，它也不会一下掉没。 是， 这个我觉得起码让大家在路上还相对放心一点。 嗯， 就算是开不到家，但也不会那个突然就停机了。 嗯， 这个我觉得也挺好。而且你看咱们现在自主品牌像蔚来什么的，人家也豪言壮志，是吧？ 是 现在老说 人要打入欧洲市场。 哎，要说那个那天我看他们那是总裁还是说了一个，说我们要把 BBA 以后变成 NBA， 又把他们也加进去。我心想你踢到的是哪个 B 呢？是不是那俩 B 也都没说话。反正有这个理想是好的。 是 那天我看见一个就是汽车圈他们有一个那个小视频，说什么样的行为是顶级装。我说这什么叫顶级装的行为，说就是开超级豪华跑车，比如兰博基尼啊什么那些，然后把那个车的标抠掉。 哎呦呦， 你知道贴什么标？ 贴汉字， 贴五菱宏光。 哎呦呦呦， 这个他们说这个是在他们那个玩这种赛车圈跑车圈很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有点那个低调凡尔赛，就是我这明明大家一看就知道不是五菱宏光， 是， 但我贴一个五菱宏光，据说是一个风潮，在人家那一块玩的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也侧面上证明了咱们五菱宏光确实是神车， 真是神车， 是不是？ 真是神车， 对于大家那个认可度非常高， 是。 而且网上现在还有很多那个搞笑小视频，也都拿五菱宏光作为这个原材料。我经常看到的一个就是 一个人在马路中间，比如骑自行车在那玩手机啊，然后前面有一辆五菱宏光，就摁喇叭，然后那个司机跟他说是师傅你让一让，这人就不让，然后那个还挺横，最后他摁一下喇叭给这人可能也吓着了，下来然后下了自行车就开始骂那个司机，结果五菱宏光一开门下来六七个小伙子给他给围住了，然后标题是永远不要惹五菱宏光车主，因为你不知道里头多能拉，就是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哎呀，不过这两天跟就是业内的人一块聊嘛，说怎么来区分这是一个豪车？ 哎，怎么区分？ 对，你要光说从价格上区分，我觉得那个单聊，那个单聊。后来呢，大家拢共说出了几个方向，哎，我觉得有道理啊，比如说。但并不一定百分之百都对啊，但是至少大概率是这样的。他说第一，这个车的轮胎会比标准普通车的轮胎宽 哦 大 哦， 有道理 啊， 有道理， 坦克是吧， 有道理 啊。 然后再其次，车门的玻璃和车门的比例， 嗯， 一般的车呢，车门的玻璃和比例可能就是一半一半 啊，对对，差不多， 大概就这样了。但是豪车不太一样， 玻璃大。 哎 啊， 然后再第三就是车门子特大 哦， 就是整个车门啪一开，嚯，这门真大 啊，不用往进钻， 哎 啊，哦， 当然了，我也给他们不同的意见。 金杯、 啊、 是 对 呀、 啊，我说金杯门不小啊， 对呀、 啊，我说你说轱辘，我说我特别喜欢的阿尔法 啊 啊，那轱辘怎么那么点儿啊？ 对 啊，但是它价格怎么卖那么贵啊？ 对，金杯可挺比它性价比高多了，是不是？我们五菱宏光在这方面也完胜。 吃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我看书看到你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都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花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趁着撑到开车开到傻了，我看书看到你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都分手了，舍不得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四川成都，小区保安文大叔经常关照流浪猫，天气渐冷，他用废弃外卖箱子和沙发坐垫做个猫窝，给流浪猫呢取暖用。家中呢还收养了7只生病的小猫，他都自费带他们看病做绝育，并且细心的照顾他们。大叔呢就说，他们平平安安的，哎呀，我心里呀就觉得特别舒坦。 现在真是爱心人士特别多。 对， 那天我看又有朋友圈有人发起捐款，说在这个冬天希望多救助这些小动物啊，给他们做点什么猫窝呀狗窝呀，帮助他们取暖。后来我就跟他们聊，我说其实啊，大多数咱们在野外生存的这些流浪猫流浪狗，尤其是在北京这个环境，极寒天气夜晚冻死的 很少， 少之又少， 很少。 因为大家养过这些动物，你就会发现，如果它一直是在室外的话，它的那个自己抵御四季变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咱们家里养的，比如说猫啊狗啊，你看它那个褪毛再长新毛的那个频率和状态，和在野外生存的那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到冬天的话，在野外一直生存，它的那个背毛啊什么一层一层那个绒其实是非常厚的。尤其北京到冬天-10几度了不地了，也不会特别冷，所以取暖倒不是他们的第一杀手。 对， 反倒是什么？ 生病， 喝不上水。 哦， 你想那夏天的时候啊，路面上别管咱不说那水卫不卫生了，但是总能江河湖海他总能喝到一点。 对，有点。 到冬天的时候 都结冰 了，就算地面有点水也结冰了。 对， 所以冬天大部分的流浪猫流浪狗可能都是因为缺水而死的。所以我那天跟他说，与其你们花钱给他们做猫窝，不如放一点这种能保温的这种小杯子什么的在地上，见到他们给他们喝一点流动的水，我觉得这可能对于他们的意义更大。 对， 但是我就说现在大家对于流浪猫流浪狗的这个意识提高了以后啊，保护意识也提高了，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好心办坏事。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但不是咱们这边的，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野猫已经现在泛滥成灾。 嚯，我以为他们那儿只泛滥小龙虾呢。 泛滥成灾，因为澳大利亚它那个整个那个地方啊，很特殊。它原来等于是一个跟谁都不挨着的一块大陆嘛，然后随着欧洲的第一批、第二批的那个过去的那个殖民者到那儿以后，带过去很多在欧洲的原生物种，比如类似猫，就是他们带过去的。原来那边没有什么猫科动物，在澳大利亚。然后这个猫呢，大家都知道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那个几年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发现澳大利亚猫就成灾了。因为你到了一个地儿，它自己有一个生态系统，在那儿是没有天敌的。他们捕食能力又非常强，然后导致澳大利亚有很多很多的鸟因为猫的泛滥灭绝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来遏制这个野生猫他们在澳大利亚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一，你看这个鸟类它能灭绝，还有就是他们说现在猫已经聪明的发展到，因为猫智商非常高啊，他说他们经常会用各种各样的，你像这种动物控制基本就几种手段，要么你就是猎杀，要么就是投毒 绝育。 对，投毒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方法。他们会发现在猫身上 他们聪明的程度在于你第一次用了这个东西，比如你割一火腿肠，你割哪儿里头有这个毒药，然后他们吃了，然后到第二次他们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所以猫非常非常聪明，而且他们说现在那个猫聪明到啊，它如果远处看见有一房子着火了，就会有四面八方的那个猫啊，就会往那个房子周围聚集。你知道他们去干嘛？他们就是因为知道那个火一着了以后，周围就会有很多鸟被烤熟了。 哎呀呀呀！ 他们就去吃那个烤熟的鸟。 嗯嗯， 就都已经智能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跟很多爱心人，当然是我推测啊，一开始没有把这个生态系统有序的建立起来，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首先大家救助流浪猫流浪狗都特别好，但是让他们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序的发展，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 对吧？如果它无序发展了，那个各种随意生育，必然以后会造成这个城市更多的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像大叔这样能照顾还可以花钱绝育能治病，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榜样。 哎，是是是啊。天气呢越来越凉了啊，有的地方的楼市反正也不太热。有网友就自述称啊，2017年在燕郊花426万买了一套房，4年还了16万的本金，64万利息。如今这套房呢在二手市场呢已经跌到了235万，就相当于快腰斩了。他选择我就不还了。不还了就这房子我也不要了。哎，当初呢426万的房子现在账面缩水191万，加上64万的利息还有律师费，反正亏了超200万吧。 哎，所以你看去年今年很多的这个房产专家就开始跟大家聊了。闭着眼买就赚的这个时代啊 没有了， 过去了， 是没有了。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那种买完了以后可能一点没涨，没准最后还稍微损失了一点， 是 这样的房子现在也比比皆是了。 是， 尤其是像燕郊啊什么这些，过去大家觉得哎我在城里边买不起房，那边可能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当时我记得最贵的时候也炒到过3万多4万块钱， 对， 是吧？ 对 啊，那一阵儿也挺疯狂的。但是现在渐渐我觉得趋于理性了， 降温了， 是不是？ 降温了。 我觉得大城市尚且如此啊，很多的二三四线城市，房价的那个咱不能说叫泡沫吧，就是可能它那个走势渐渐的都会趋于平稳。 是的， 这对于咱们来说，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好事啊， 因为为了住嘛， 对 不对？ 而 且再其次也得提醒啊。就算你说我断供了，反正这房子我不要了，我也不打算还了，不行，一旦要这样的话，律师也好，银行那边也好，一定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途径， 对， 你赔的更多。 他是这样，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我断供了，我不还了，银行会起诉你，那你这房子 违约吗？ 你这房子就拍卖嘛， 是， 拍卖，然后。那你现在能卖出多少钱是可预估的呀？ 对对 对， 对 吧？你就是因为它现在不值钱了，你才断供的嘛。他比如说，拍了160，你还差着银行50万， 还得给啊。 你这50万，你不能说我断供了，我不还了，那不可能，你还是要还， 对吧？ 只是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咱也不能说这叫及时止损，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那个很多国外不是之前有过这种，比如日本啊什么的，当他那个楼市泡沫非常大的时候，咵一下跌下来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么一批所谓的断供潮。大家也现在买房投资的时候，确实这也是一个信号吧，要谨慎了。 对，对，是这样啊。有首歌唱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山西的太原，有网友爆料，深夜俩男子强行欲将一女子拽上车，女子不停地大喊救命。过路的外卖小哥发现之后呢，将电动车横在车前，并迅速报警处理。警察到场之后呢，外卖小哥才默默离开。网友就说，所以以后大家的外卖迟到了，不要太着急，也不要给人差评。 也许他们正在见义勇为呢。 哎，这真的是挺好。 嗯， 现在这社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挺多， 是， 对吧？ 是， 但是勇敢的能帮助别人的人也挺多， 是， 是不是？ 对。不过提到这个，就是今天不前两天，前两天呢，就是噪声法，大概因为它有一个全面啊，二审的那个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了，然后很多人很关注这个，因为噪声污染嘛， 对， 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的 广场舞， 还有广场舞 啊， 对吧？然后这里还涉及到现在有很多的人。那个开摩托车呀， 对， 或者汽车炸街的呀， 啊，对对对，特讨厌， 类似的这些都属于噪音污染里，而且据说在这个意见稿里头都已经涉及到了，说什么样的算，什么样的不算，所以很有可能好多朋友说，哎呀，我新买一摩托，我把那个排气管我重新都改 了， 当当当那么开， 对， 以后就是违法 啊。 但是刚说到这些的时候，有朋友就问了我一句话，哎，我就懵了，因为得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那你比如说吵架的对吧，你说噪音污染，你楼上吵架的，我楼上吵的这厉害呀，摔锅砸碗的，咚咚的，这个算吗？ 这个我觉得你得看它达到多少分贝， 你看看 以后肯定会量化这个值嘛。现在咱们也其实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比如说我瞎说啊，超过60分贝了，你在比如说几点几点之内，早晨这段时间到晚上几点，工作时间超过多少分贝你算，到夜里大家都安静的时候，你可能这值会降低，超过50分贝你就算了。那你白天吵，你在60分贝以下，我们顶多上门劝劝，是不是？你要是太大了，确实影响我生活了，我觉得适用这个法条的话，我们也可以嘛，而且这时候也能报警，对不对？你说我担心他们两口子呀，这个大打出手出现这个人命问题了，警察叔叔也会管的，对不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都别打架，这噪声污染确实不光是影响大家的生活。我那天在团结湖那儿跟他们的那个中介聊天，人说现在噪声污染直接影响房价，团结湖地区因为有团结湖公园嘛，有好几个小区是挨着团结湖公园的，按说你开窗建公园， 那公园地产 哎好事吧， 是 你没有开窗不建公园的和开窗建公园的，那房价那肯定是有所体现的呀，对不对？你就说我小区里头我开窗对着小区花园和对着马路那是两回事呀，那钱上差不少呢。但是呢他们给我分析，他说你看挨着团结湖公园有几个楼都因为挨着团结湖公园吃瓜烙，没挨着公园的那几个楼啊，房价比如说咱打比方是5万一平，在公园里头开窗建公园的那几个呀可能4万5，我说这不应该呀，按咱想开窗见景有景观这是加分项，他说不是，因为团结湖公园有很多的大爷大妈在那儿常年的人家进行锻炼活动，大家去过团结湖地区应该都知道，老房子比较多，老年人比较多，大家到那儿了以后啊，团结湖公园真的是那一片的居民的一个休闲娱乐场所， 对， 从早到晚，说合唱队、古乐队，然后那个广场舞队，还有那个甩鞭子的，以及还有各种那个大喊大叫练嗓子的，说每天你一开那个窗户，哎呀，那真是非常热闹，而且呢他说老年人起的都早，有的挺早，7、8点钟可能人家就开始，哎呀就开始唱了，而且原来都拿着那个大个的音箱啊，大家互相之间他们也干扰啊， 对， 就我得比你的声大我才能听见我这个，所以就因为这些团结湖那几个房子因为这个事儿，因为噪音的事儿，房价直线下降，相信有了这个法律以后，咱们这几个房子可能业主就会拍手叫好，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直接的这个房价上升，对不对？ 哎呀，那挺好的地儿也别卖啊。陌生人之间呢也会有别样的一些温情。在安徽的亳州，两支接亲的车队在路上交错，两位新娘透过车窗互送手捧花表达祝福，场面非常的温馨。一支接亲车队的亲友 啊，就表示说当天啊俩车队遇到堵车了，刚好就交错而过，又都是接亲的车队，大家就觉得哎呀有缘分呢，新娘就交换了一下手捧花，现场哎呀特别的愉悦， 有点马路集体婚礼的意思，是不是？ 哎呀，不知道是接亲戚的路上，还是去办事儿的路上啊？ 哎，反正是，这就是所谓的缘妙不可言，对吧？某种那个特殊的缘分。 是， 一般的手捧花不都是新娘 在仪式最后的时候？ 其实她心里已经有一个我要给谁， 是 对吧？我参加的婚礼基本都是啊，都是给那个新娘的某一个好闺蜜啊，说那个我这手捧花就给你了，因为她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嘛，下一个结婚就是你，对吧？这个好事儿，那这么互赠一下，说明这两个新娘可能是他们的朋友圈当中最后结婚的 啊， 是不是？手捧花给无可给，只能把这个幸福传递给隔壁的彼此更好，我觉得。 好吧，反正至少是幸福传递幸福吧， 哎， 都好啊。 捧花在手中，像捧着一个梦，踏上你为我铺好了的彩虹，墙上的天使在眨眼招手，捧我的朋友一一祝福着我，放感动的歌，故意让我泪流，在催促你快吻我，想你走进幸福里，愿你携手同行，同一个天和地，看同样的风景，心你的心，甜你的心，我愿从此跟着你走进永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这路上除了有温暖，当然还会有一份警惕。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经缜密侦查，固定证据，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交通事故碰瓷儿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14名。这个团伙以代驾身份寻找酒后车主，在行驶途中编造理由离开，待车主自行驾驶的时候，由同伴驾车故意造成碰撞，实施敲诈。其中最大的一笔敲诈了4万。 哎，近几年的这种路上的敲诈， 嗯， 都是一个思路。 哎， 发没发现？ 哎， 都是利用酒驾司机。 是。 对吧？所以咱们只要按规定、按法律不酒驾，那就能够避免被敲诈，是不是？ 对对、不过呢，也得提醒大家啊，因为双节临近了嘛，您想一看元旦，还有一个是春节，假期的时间呢又相对比较多，走亲访友啊，聚聚啊，喝一小口啊，肯定有。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公安人员也非常的忙，然后当然他也是为了行车在路上的安全嘛，经常会有在有一些路段早晨查酒后的。 哦，真的呀？ 哎，早上查酒后的， 早晨查的。 这两天我朋友圈里有朋友发照片了 啊、 早晨7点来钟 哦 啊，咱们不具体说是哪个路段啊，就有查的了 啊。 后来我就说，哎呀，这要是头天晚上散的晚、早上起来这点酒劲儿肯定还在， 很有可能。 哎， 嗯， 也就是原来比如说血液含量，比如说80，早上起来这个咱们这也得25、 哦， 哎，真的，所以提醒大家真的得注意。 对， 而且更成问题的是，早晨起来你说找个代驾还真不太容易 啊。对，代驾都睡着呢， 对吧？ 啊， 人代驾人都晚上干，谁早晨干啊？ 所以就别喝太晚。 不是，所以您早上如果觉得酒劲儿还在、您叫个车。 哎，对， 对吧？ 早晨叫车更难，跟叫代驾一样难。反正还是提醒大家，别管您是什么时候喝的，一般我们通常情况下都得过个24小时。 对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你身体里这每个人代谢程度不一样、 不一样。 你可能觉得你已经清醒了，但是其实在这个酒精检测仪的面前，您还是处于这个喝了的状态。 是， 别给自己在年底添堵。 是， 是不是？ 是， 也别给我们的警察叔叔找麻烦。 是， 而且你看我们警察叔叔多不容易。 对。 要打破大家对于这个查酒驾的惯性思维， 哎， 对吧？大家原来都觉得，那我喝多了怎么都得是奔后半夜了，2点左右是吧？喝完了在路上迷迷糊糊的，这时候查酒驾，哪有大早上查的？ 是、 出其不意，就是让你这一天当中啊，啥时候都喝酒不开车， 对， 对不对？这也煞费苦心啊、 哎！喝酒嘛，是个助兴的事儿。人、 哎、 都说了，无酒不成席，可以喝、但是呢，一定得注意安全。 哎， 包括你看，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就说了，说，哎呀，说他特别那个能喝，那个哪天一块儿喝喝，说行啊，没问题啊。说他能喝多少？他说呀，他大概啤酒怎么也得。1两斤起， 一两啤酒论斤。 后来我就说，哎呀、 啊、 啤酒一两斤我也可以呀、 对，人家说是盖儿马一两斤。是不是？ 所以呀，对身体好一点啊。在贵州 一名男子呢在山上干活的时候被野猪攻击了，导致大腿和后腰受伤，被困山上。当地的消防呢接到了求助之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经多次呼喊确定被困人员的位置之后，立即用救援担架将其转运到空旷的地带，并由120的医护人员呢对受伤者进行了简单的救治，随后向山下转移。由于天黑路滑又加之山路狭窄陡峭，增加了救援行动的难度和危险，最终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的将被困者护送下山，送上了救护车，前往医院。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野猪虽然没有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澳大利亚野猫的那个程度啊，但是最近相关的报道也 有点多， 越来越 多，是是是， 因为确实在大自然当中天敌少，繁殖能力又强， 是 它又比较厉害。 是， 说实话，野猪其实是非常非常凶的， 是 可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个家猪的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过去有一成语叫“狼奔豕突”，这豕就是野猪的意思，就是过去在古人的眼中，这一群狼和一群野猪，它的那个破坏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过去在打猎的过程中，原始社会被野猪撞死的人那是不计其数的，所以才把它列为像狼一样非常危险的动物，其实是有很大的道理的。 对， 所以那天我看央视上也采访东北林业大学的一个教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说现在好多人都呼吁嘛，说因为野猪现在还是保护动物，说是能不能给它降格，因为现在它撞了你，你不敢弄它，弄完它以后你就那个违法了嘛，对吧？但是对于人家很多农民的那个良田啊什么的，其实确实造成很大的那个危害。那是说这个教授就说不能轻易降格，因为一旦轻易降格，有可能这两年大家保护的这个成果瞬间没有了。但是说国家也要给予帮助。我那天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不是跟你说有一个那个纪录片拍的就是疫情之下的这些动物嘛。那里边我觉得就有一个思路其实是挺好的，他就是说在印度还是在哪儿有很多大象，大象也会经常下来，就跟咱们今年那个云南的那个似的，说大象去哪儿啊，也是走到那个农民的那个地里了。咱们是因为这样大象比较少，大家都这儿给摆点吃的，那儿给摆点吃的，是那个意思。如果这个大象就在你周围，你今儿种点这个，明儿种点那个，它三天两头都给你吃了，你可能对于它就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心了。后来印度那个村子说怎么办，说这个大象每年下来都那个侵袭我们农田，我们可能就是颗粒无收啊，一年，说这个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生计问题啊。有人说那我们就开枪啊，是吧，给他弄了。人说不行，大象那是保护动物，咱们也不能弄人家。说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他们就研究了一个方法，就是在自己的田和大象的那个山头中间，单门的开辟一部分，种一部分大象特别喜欢吃的作物， 就相当于给它弄了一小灶呗。 就是这一块呢，他们叫做过渡田。就是当他们这个过渡田设置了以后，他们会发现大象其实也非常守规矩，就吃到过渡田这儿。里边你人类吃的那些种的那些东西，其实大象压根儿也不是特爱吃，只是饿极了，饥不择食，不吃这个没别的吃了。你种了一部分专门给它吃的以后，它就专门只吃那部分了，再也没有侵扰过那几个村子的那个相应的农田。我觉得咱们的野猪也可以用相应的思路吧，我觉得几个思路并行，也别人家出来给咱撞了咱就都给人家那个灭了，这也是不对的，对吧？大家最后达到一个和平共处。但反正野猪这个事儿咱们房山也有， 也有也有， 你见过，我记得前两年 有新闻， 有新闻吧，咱们房山某一个大哥说那个开着开着车突然感觉咣撞了一下，不知道撞了什么东西，下车一看是一个野猪。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离咱们非常非常近，也提醒大家在山区玩的时候，野猪也真的是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别觉得它好像不是豺狼虎豹，但是破坏能力可真不比一般的这些豺狼虎豹差。 是是啊，